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27集，程善满脸严肃，冷声回答： 明觉国灭时祖师有云，觉宗终将兴于世界，你有善缘，有慧根，我捡你之时，襁褓旁却放着诛仙半年。师父不忍你如此堕落，今日时辰已晚，回去再做思量。歇下吧。 眼见着他持杖要走，竹寒跪着向前几步，扯住了程善衣尾。程善回头，见着他最寄予厚望的小徒弟红着眼睛，像极了林子里的野兔。竹寒恳求道： 师父，您曾说修习之人要经历三个阶段，我上出其一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水，我也一直为得大成而潜心钻研，可惜现下我听不到其二了，因只觉得无论睁眼闭眼，见山是他，见水是他。师父，您指点于我，我该如何修下去？不是神不要我，是我被神，心胸被小情小爱占据，总归是要堕入红尘，受苦受难。我不怕为他所抛弃，许是多年以后我顿悟于俗世，又要再度受戒出家，从头修起，但是我无怨无悔。 程善气急，开口打断： 孽徒，孽徒！ 清觉宗程善大师的关门弟子他不愿做，传宗法于国家大兴他不做，非要做最普通不过的泱泱俗世芸芸众人，任谁听了不会气急。他被关起来了，仿佛程善正在救赎迷途弟子，要把他关在山上不得出，最好能忏悔得悟，及时知返。疗房外落了锁，有师兄看守，还要再隔着窗小声规劝，竹寒通通不理，好像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少年心性，为寻常情爱破戒，一心还俗，想人间俗乐。无人知晓他在神像前跪过多久，又多少个夜不能寐，才下此决心。更不知他爱的并非凡人，是要受天神责怪，受天地驱逐，受地狱责罚的惊世之孽。脑海写满不得善终。次日，程善在竹寒疗房内，两人各拿一本经书，却是最基本的静心文。他俨然成了长安城中那般管教擅自动情女子的阿爷。竹寒没什么表情，面上始终是淡淡的。单薄几页发黄的纸张，260字，义理精炼，他几近倒背如流，修行将20载，竟然叫他再从头学起，有些可笑，有些苍凉。受我宗法如师，生我慧命如父，成善于他，真真切切是师是父，愈是这样他心头就愈是不忍。 既然已经叛了宗庙，就绝不能连师父也骗，心变了就是再难愈合如初了，怎么能够一心装着阿衣又抬头望着神像呢？ 程善见他目光游移，心中悲怆，无奈叹了口气，只觉得自己许是寄托了太多的希望在竹寒身上，因而现下仍旧想着补救与救赎，仿佛后院的柳桉树病了一般，重新松松土，撒撒药就会好。 关城，要专注。 他仍是那副不咸不淡的样子，不做反抗，却也沉默。 是，师父。 不知今日晨起后至此时，第几次念叨：嘎地嘎地，波罗嘎地，波罗僧嘎地，菩提萨婆诃。程善端了小辈弟子刚倒下的热水喝下，润润嗓子，好似不过一夜，眉间褶皱愈增。朱红奉命看守正殿，迎送香客。此时带了人过来，先敲房门说道： 师父，阿音施主求见竹寒师弟。 画壁，程善今日第一次见竹寒那副如同古井不波的神色起了微澜。他眼神摆动了，即便现下新交的老人，却也仍旧算得上矍铄，把这细小变化纵收眼底。遣了听课的小徒弟们出去，唤竹红带人进来。竹红把阿音请进门，便又回了正殿，只有疗房不远处立着两个弟子看守。阿音见者不同于平日有些热闹的疗房，便知有些不妙，特地稳了步伐缓缓进去，果然见到程善大师同竹寒正在打坐，二人谁也不起身，程善合掌道了声 安好。 见他面色不悦，似是有话说又不得说，阿音心中也是不解，只能等待程善开口再做反应。 阿音施主，又来找我这猎徒了？ 您说笑了，清觉宗宗师的闭门弟子应唤高徒才是。老者笑了笑，却是冷笑，下一句道 那为何施主要勾引我的爱徒堕五千泥泥啊？ 阿音心中扑通一声，脸色发白，心中正想着如何作答，竹寒先行开口： 师父。 程善转头看向竹寒： 关城莫再维护，你下山不过三次，定然不会平白生的意念，那便离不开女子挑拨，说吧，你这女子是何居心？ 竹寒提着衣尾，鞋也未穿，爬下了榻，跪在冬日冰冷的地面，黑色的砖块，玄色的布料，几乎柔合在一起，让阿音觉得眼前的人不太真切。他磕了个头，仰望不动如钟的程善，否定道： 师父，不要怪他，同他无关，是我，一切都是我。我沉于迷惘，我罪孽滔滔，您不能把罪责强加到他身上。 闭嘴，为师没有问你，你何以这般急切？ 阿音愣在原地，只觉得怀中手炉都霎时间变得冰冷。他不知道，昨日还同竹寒约好今日来见他，怎的就变成了这般田地？他不是仍在同他置气吗？如今却又在程善面前维护他。他心里最知这般不为世人所容忍的情谊是谁先开头，是他自己，当然是他。玄衣僧人至纯至善，怎么会甘愿堕落俗世红尘？竹寒转头对阿音，眼眶有些红，却是决然开口： 你回吧，这里与你无关。 阿音不听，哪里与他无关，程善怪罪于他，他怎能忍心？程善宗师，小女不解，发生了何事？踏上老者扶了扶袖，带着念珠放到双腿间，淡笑开口： 拜阿音施主所赐所求，我钦定的传人昨日在正殿宗祖面前决意归俗。施主常来拜忏烧香，做的为何是这一等违缘之事 啊？他满眼只看着那跪地的小师父，他的头再度倒下，彻底贴在地面，好大一声叫他心疼不已。阿音上前不拜成善，脆生生开口：老宗主不知，这哪里是违缘，这是良缘。您自小教他大爱无疆，普度世人，可未曾有过小爱，何谈大爱？所谓的宗法谶纬，也不过是水月镜花，照影自赏的空乏道理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